好，我们在65回里看到尤三姐的一个生命的表现，然后最后家里的人啊，包括母亲，包括她的姐姐，大概都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已经豁出来了，那么每天骂贾珍、贾琏，然后要吃最好的，穿最好的，那么动不动就发脾气，把东西都弄坏。那大概也了解到这个女孩子其实因为生命上的一个情感的失落啊，最后变成一种很严重的自我毁灭的现象，所以大概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母亲跟姐姐大概都觉得应该要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所以特别在一天就把她叫出来，然后跟她讲是不是后半辈子你要准备怎么打算，要做什么事情啊，应该有一个了结这样。那我们就看到尤三姐，其实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她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因为如果她一开始小说开始就是一个泼辣的人，你就会觉得她可能就是天性如此，可是显然不是。我们特别强调说原来尤三姐本身是一个很安静的角色，她并没有那么泼辣，可是当她发现她的姐姐跟她掉在这个贾府的这种处境当中的时候，那么他开始有了一个自我毁灭的现象。那当然他也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当他的姐姐跟他谈这个婚事的时候，那么他也就哭了掉泪，然后谈到他自己希望能够如何安排他的身世啊，就提到他没有当场提出来，那么之后作者的写法非常的委婉，就是贾琏刚好有事情，有人叫他走就走了，所以尤二姐就略过这个事情就没有谈，那么就把那个星儿就问他教主说，到底家里面这个尤其王熙凤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外面传到这个样子。那星儿就讲了一大堆特别里面有一段很有趣，就是讲说我们这个琏二爷就是贾琏，你别看他一个大男人的样子，他只要出去的时候看一个女人多看两眼，就被王熙凤打得烂羊头一样这样。好，这些地方都是小细节，可是你看到从佣人的口中讲出来，王熙凤的管理是严格到惊人的地步。可是我好几次有提到说，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是一种很奇妙的牵连跟配合，就是贾琏跟王熙凤这样的一个关系，贾琏的无能懦弱刚好碰到一个极度强悍聪明的一个女子，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也很少听到一个嫉妒的太太会因为丈夫在外面多看一个女人一眼就打得烂羊头一样，特别是从佣人的口中讲出来，因为其实佣人可能特别会感觉到他们两个之间的某一种关系。因此贾琏在外面偷偷的金屋藏娇，然后在尤二姐那边得到的温暖我们大概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刚好对比出来刚好对比他也不过就是20刚出头的一个男子，可是在他的妻子那边受到的所有的这种几乎像虐待性的这种酷刑，她在尤二姐这边刚好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女性的温暖所以我想我还是强调说，《红楼梦》通常不给我们任何对错的结论总是让我们看到人生有不同的现象，而这个现象里面对于读者来讲可以一读再读，是因为它让我们做了好多的反省好多的反省。因此我觉得《红楼梦》也许教会我们在任何的社会事件当中比较不那么快下结论，而常常会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你多听以后发现其实也许双方面都要有很多的反省跟检讨就是所有的太快的结论反而是一种人反省的阻碍他没有办法去做两面性的这个观察。所以到了66回这边，我们就看到他的重心就转移到了尤三姐的婚事这件事情上。我前面有提过，这个婚事其实非常难处理，因为有一天贾琏来了，那么贾琏来就跟尤二姐说又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发生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有负责政府的一些公务的，所以可能要出差要出去半个月不能回来。那贾琏也有一点觉得蛮落寞的，觉得不能够陪尤二姐了，所以就交代尤二姐说可能我最近要出远门一次如何如何，那关于你妹妹尤三姐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就想起来前一回其实尤三姐还没有讲出这个人到底是谁，她只说 你们往五年前去想，那这是蛮麻烦的啊。有个人说他的对象，你只要往五年前去想，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记得，就五年前到底在什么场合他见过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早都忘掉了。那后来当然因为是姐妹，亲姐妹，所以尤三姐就偷偷跟姐姐透露了，说五年前那个时候他姐姐生日，所以他们就一起来拜寿。那拜寿的时候，柳湘莲就来唱戏了，那柳湘莲唱昆曲，所以在舞台上大概也有一种特别的美。然后尤三姐又远远看着这个男孩子，跟一般的男子不太相同，有他自己的傲气啊，也有他自己的潇洒。那我前面有提过，柳湘莲的美在《红楼梦》里面非常的特殊，因为她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多情，可她同时又是一个练武的人，所以身上又有一种武功架子的那种潇洒，所以她跟宝玉的美也不一样。宝玉的美比较的柔弱，可是柳湘莲的美你会觉得她比较的英气啊，比较英气，而她自己浪迹平中，也让你觉得她比较像武侠小说里的人。那前面我们看到比较重要的一段描写，就是薛蟠想要调戏他，因为薛蟠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就一直调戏。那他就觉得很讨厌这个薛蟠。那大概你会觉得前面那一段里面，柳湘莲对薛蟠的拒绝，大概是觉得薛蟠实在是粗俗不堪，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个爱是这么低俗的方式。所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柳湘莲那天就好像坐都坐不稳。在酒宴上他就跟宝玉说我要先走了，他如果留下来久了我看不惯，我一定会动手，那到时候大家都难堪，因为都是亲戚嘛，他就要走。那宝玉就硬说多留一下多留一下，那么就多留了一下，结果那个薛蟠又说小柳儿到哪里去了，你知道那个薛蟠就是什么人都要爱的，男的女的他都只要稍微长得漂亮一点，他就其实他就是非常欲望的。那么柳湘莲就有点火了，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粗俗不堪，他就想教训他，他就跟薛蟠说你真的喜欢我假的喜欢我啊？薛蟠一听到这个心痒痒的，就说我当然喜欢你，我为了你什么什么都可以不要这样之类的。你可以看到人在那个欲望的当下其实真的也口不择言。那柳湘莲说好，那如果你真的喜欢我，我们就到城外去办事，在这里这么多人也做不了什么。好，这个薛蟠就以为是要去汽车旅馆了，所以他就兴奋得不得了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两匹马就往郊外这样跑跑跑，那柳湘莲就整他了，就在荒郊野外好好的痛揍了这个薛蟠一顿，打得鼻青脸肿，那么最后甚至把他脸整个压在那个烂泥浆当中，要他去喝那个脏的那个马粪的那个水这样。其实都是表现出柳湘莲其实有他自己很练武的那种人的个性，就是他有他很孤傲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因为父母双亡，他们家道败落之后，他也有他的傲气，然后他也看不惯这些富贵公子们总觉得有几个臭钱就可以去玩别人，所以柳湘莲的某一种寂寞跟孤独特别可以显现出来。因为其实最重要的一段是宝玉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去秦钟的坟上，因为秦钟很早就死掉了，大家记得那个宝玉的青少年时候的一个爱人很早就死掉，然后宝玉就很惦记说那个坟最近怎么样，有你最近有没有去看他的坟。那所以我们知道柳湘莲跟秦钟一定也很好，就是他们是少年的玩伴。然后这个柳湘莲说我怎么没有去，那我还约了几个朋友去，看到因为今年雨水下得太厉害，那个坟有一点被冲毁了，所以我还特别去借了钱啊。特别注意柳湘莲没有钱，因为他们家道中落，所以他很穷，所以为了这个朋友的坟他特别去借了一些钱，然后去把这个坟修了一下。所以宝玉就很感动，然后宝玉也说，难怪我上次去的时候觉得，怎么坟又比以前更新更好。宝玉是一个不太留意的人，可是这里面透露出其实柳湘莲有情有义，可是他的情跟义表达在他觉得是同类人的身上，那他觉得那个粗俗的他是绝对拒绝的。所以他跟尤三姐接下来的婚事也刚好卡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原来他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么热情这么有主见他非常欣赏，可是后来听到的消息变成负面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又掉到一个肮脏的世俗里，所以他对尤三姐的理解就变成两极，一个是非常真诚的非常有自我主见的一个漂亮的女子尤三姐，一个是随随便便跟别人乱玩的尤三姐，那么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 所以在这一段当中，贾琏就听到尤二姐跟他讲说这个人是柳湘莲，贾琏就说哇、果然好眼力，说这个人真的是难得的一个对象。可是贾琏也在这里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难办，难办的原因是因为柳湘莲什么人都不太看得起的，就是眼界甚高，这么多年来他被称为冷二郎，就是他不太跟谁有什么瓜葛，有他个人的瓜葛。他可以跟宝玉很好的朋友，他可以去祭奠秦钟的坟墓，可是那是他青少年时候的一个朋友之情朋友之意，可是至于这种欢场里面的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他其实从来不碰。所以薛蟠其实对他有一个误会，认为在舞台上票戏的人大概都是比较随便的，可是柳湘莲也让他知道说我喜欢票戏是我喜欢那个艺术，那并不是我一定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看到在第66回里面这种人的误解，对人的角色的这种处理的问题。所以贾琏觉得为难，也觉得说这个人浪迹平中，我到哪里去找他？可是因为尤三姐已经讲了，那尤二姐就特别叮咛贾琏说这件事情恐怕非办成不可。因为尤三姐讲说等5年我也等，等10年我也等，等不到他我就剃了头去做尼姑了，就是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真正认真的对象，而这个认真的对象是我自我完成，所以可以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宁为玉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尤三姐的个性越来越明显，就是大部分我们看到尤三姐在《红楼梦》里给我们的震动是，我们其实活在现实当中多少有很多的妥协跟让步，妥协跟让步，如果这个没有那就这个，从1到2到3慢慢的妥协，那么到最后妥协多少有时候自己都会有一点怀疑。可是尤三姐对她生命的选择是绝对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红楼梦》里其实让我们知道绝对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是绝对你就没有任何可以退路，没有让步跟退路。好，所以这里看到尤三姐的这一段动人的感情其实很像东方的梁山伯祝英台或者西方的罗密欧祝丽叶，这种情感基本上是一种悲剧情感，因为它太绝对啊，太绝对，它没有任何妥协跟让步的可能。所以因此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很多人都记得尤三姐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意，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部分是尤三姐，可是曾几何时也许我们会觉得尤三姐这样的一种活着的方法其实很痛苦，所以我们慢慢修正了自己。所以很多人在文学里会特别喜欢罗密欧朱丽叶，喜欢梁山伯祝英台，或者喜欢尤三姐这样的角色，或者以后喜欢林黛玉的粉稿段痴情，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里可能让步了，因为让步所以有一个不让步的自己，其实是自己怀念的那个自我，它会在文学里面出现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理解，就是以心理学来讲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它是分裂的，就是我在现实当中可能有让步，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过去曾经相信的自我是非常绝对的。所以我们大概在某一个年龄都曾经有过唯一啊，唯一，可是慢慢你会觉得可能会让步变成唯二唯三唯四或者唯万万啊，不晓得让步到什么程度，其实有时候真的非常难检查。可《红楼梦》里面我们看到尤三姐的故事让我们有很多的感叹，那个感叹是如果你感动了，刹那之间你会发现因为你自己尤三姐的部分并没有消失，她还在，只是可能忘了而已啊。所以这是我一再解释为什么尤三姐的故事会可能特别动人的这个原因。所以贾琏受到尤二姐的这个拜托，那么当然就很认真说啊，我一定想办法去找，那可是一下子也不容易找到，去问宝玉，连宝玉都不知道说他现在此刻在哪里。大家记不记得因为柳湘莲把薛蟠带到荒郊野外打了一顿，薛蟠像一个受伤的这个动物一样被抬回来鼻青眼肿，所以当时薛蟠的妈妈薛姨妈当然气得不得了，因为我们这种皇室的人怎么被一个人打了，那个司法院等于他们家开的在那个年代，所以就是一定要去追捕这个柳湘莲，要柳湘莲这个吃不了兜着走。可薛宝钗那个时候很懂事，薛宝钗说这是我们自己哥哥不对去调戏人家，那不要先闹得惊天动地了。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这种家族基本上 因为薛蟠以前就打死过人的，大家记得为了抢那个香菱，就把一个冯子渊给打死了。那他打死人，他根本对他来讲不算一回事啊，他根本不太在意这种事，因为家里面就可以把这个事情了掉，因为家族的势力太大啊，真的就是法院根本像他们家开的一样。所以在这一次当中，我们看到柳湘莲基本上是有一点用世俗的语言来讲叫做畏罪潜逃，就是他逃掉了，有点像一个通缉犯，因为他还是扮演了一个要把人打死的那个角色，所以他就有点逃掉。所以当然特别是贾家的人他不会来往，所以他跟宝玉这么好，可是因为他现在在逃亡期间，他也不方便告诉宝玉说我在哪里，所以就有一点在躲，在逃亡的感觉。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尤三姐要嫁这个人就特别难，因为你不容易找到他。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贾琏又急着要去出差啊，所以慌忙之间就不知道怎么办。那贾琏就来跟尤二姐告别说如何如何，那尤二姐就讲说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把家管好，尽量不开门，那免得那个贾珍什么没事又来闹闹闹，就是让他安心，让他觉得说他真的是一心一意跟他在一起。然后贾琏又拿了贾珍30两银子，因为贾珍又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贾琏，给他一些钱，他就把这个钱给了尤二姐。所以你看到贾琏从此以后所有的私房钱都不会带回家的，因为一带回家就变成王熙凤的，所以他就会带到尤二姐这边来，就变成尤二姐帮他存着这些钱，那也买一些首饰啊什么东西给尤二姐。可最有趣的是以后大家看到等到王熙凤有一天发现外面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来查的时候，那么尤二姐最后身边所有东西都不见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王熙凤真的厉害，就是她手下的那一批情报员还是高手，就是他们一到了以后立刻把所有贾琏放在尤二姐这边的钱啊首饰衣服全部给弄光。所以尤二姐到最后，特别是她，因为她吞金自杀，她吞那个黄金自杀，她就翻发现首饰都没有了，那个场景是非常凄凉。就是其实贾琏曾经买了很多东西给他，可是你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就是他的所有的手下人后来全部布下天罗地网，让尤二姐身边没有一点可以自己准备的东西，所以到最后饿的时候可能一点钱都没有，连打点用人去买一点东西的钱都没有啊。所以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所以贾琏的这一段戏当然是一个小故事，只是说他要出发了，有点放心不下，那么就来跟尤二姐讲，哇，我要走多久，那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那把钱放在这里。我在这里有一个感慨，就是说贾琏当然是有一点懦弱，有一点无能，然后有纨绔子弟，其实我们通常对这样的人同情不多。可是我也会好几次提到说，因为贾琏的无能跟窝囊，那个没有出息，然后他一直受制于王熙凤的这种权威，所以他一直想要有一个做男人的自尊，想找回这个做男人的自尊。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一次这个贾琏跟尤二姐在一起，其实让你有一点点感动，因为他要出发，他要去出差了，然后他交代家务的那个时候，感觉到贾琏如果回来做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也许不至于那么惨。可是这样的贵族的孩子，因为生在这种富豪之家，从小被宠，他其实真的是文不文武不武，什么都不会，没有一技之长，然后懦弱无能的不得了，那刚好又娶到这样王熙凤这样一个豪门的一个妻子，最后他就一路掉下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当我看到贾琏把30两银子交给尤二姐，交代他如何照顾自己啊什么，你会觉得他如果好好扮演一个小门小户的小市民的角色，其实说不定是一个比较好的角色啊。可是因为家族背后有一个东西好像把他推出来，他必须在外面要摆阔，必须要在外面摆出他的一个权威的架势的时候，贾琏又不是那个角色，所以他就会躲。所以我一再提到说《红楼梦》也许让我们学会怎么去观察人 啊，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不得了的豪门的第二代，他的事件爆发在社会上也被渲染，也被大家嘲笑。可是有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在那种第一代父亲那种创业的那种严格管理里，第二代有时候他其实是要躲避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企业的第二代到最后在外面耽于赌场美色，他有点在逃，因为对他来讲那个创业是父亲的或者祖父的，并不见得是他的，然后他的成就感也并不在那里。好，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这些年你会看到台湾因为企业慢慢进入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这种现象开始出现。常常你会认识这一些人，然后长得漂漂亮亮，大家都是美国学校，然后在国外拿博士回来，然后要去负责父亲企业里面一个重要的职务，可是他到最后常常会躲，他会觉得那个重担啊，因为创业的一代他会觉得这是我白手打下的天下，可第二代第三代未必这样想，因为成就感不是他的，所以因此他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想要逃避的那个心情，而那个逃避常常其实第一个就可能就是温柔的女人。好，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个酒廊的文化或者那个欢场的文化，是因为有一个温柔的东西让他躲掉了白天所有他被硬撑出来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可能已经扮演了一个什么总经理的一个对着企业的所有的员工在发号施令，可他内心并不是那个角色，这个时候他会躲或者赌场，因为在赌的当中他有一种输赢上的幻灭感啊。赌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在俄国最好的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很重要的小说叫《赌徒》，就在讲赌这个东西，就赌其实是一种心理学，它并不在于那个真正物质上钱的输赢，而是在赌当中它会有一个生命里面很获得跟幻灭之间的一种奇特的感觉。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社会里面常常某一类的人，当他在他自己的生命的暴起跟暴落不安感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在赌上面去表现，因为赌本身刚好是不安感，就是可能暴起可能暴落，因为生命变成赌了。我们看到如果生命是在一个平凡的平稳的状态发展，我们通常不会那么好赌，因为好赌本身就是暴起暴落啊，暴起暴落。所以其实我听到太多这一类的故事，就是我们知道那这种东西其实是蛮隐秘的。所以像拉斯维加斯，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定的客源的，是专门有飞机接过去的，专门的私人飞机进去，进去以后有专门的这种豪宅让他住，可是就是上亿上亿的赌的，那这些都是很多都是身边的朋友，那你就知道说那个企业的到某一代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荒凉啊，就是如果我不太快下结论说他好或坏的话，你可以理解他心里的那个某一种状态。所以贾琏的角色，我特别希望说大家在66回看到他其实很希望安静的跟尤二姐过一个比较平凡的单纯的日子，可是他也是另外一个悲剧，因为他的妻子王熙凤也没有给他任何这样的一个可能跟机会。那没有多久发现了之后，他刚好不在家，因为这半个月他去出差了，王熙凤知道以后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回写得好，其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们真的今天可以把《红楼梦》跟社会事件在对赌啊，在对赌。然后也特别交代说这个尤三姐她是说一不二的人，如果她说是柳湘莲就是柳湘莲，她不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果然贾琏再来的时候就发现尤三姐不化妆也不打扮自己，讲话规规矩矩，不多讲两句话就到自己房里去，就是她的生命已经在等待柳湘莲了。所以过去玩是玩，可是现在她不玩了，所以也看得很清楚他的那个生命的这个情况。所以因此我想我们大概看一下宝玉，有一段谈到宝玉，就是66回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尤二姐在问星儿说王熙凤怎么样，迎春怎么样，探春怎么样，然后这个林黛玉怎么样，薛宝钗怎么样，最后就问到宝玉了。 就谈到宝玉。那星儿就对这个宝玉讲了一些话啊，他说外头人人看着很好啊，清俊的模样，说宝玉长得漂亮的不得了，英俊清秀，清俊的模样，心里自然应该是聪明的，谁知道外清内浊啊。所以这里面又是一个用人的角度，就是说这个宝玉长得漂漂亮亮，可是心里面糊涂。可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这是作者对宝玉的批评，就是宝玉在世俗人眼中其实是不了解他的，不了解他。那么特别下面会有一段就对比出尤二姐说，哎，这个大概有钱人家吧，大户人家，男孩子太宠了，所以就有一点女孩子气啊，柔弱啊，也在批评宝玉了。我们看到为宝玉辩护的人非常有趣，是尤三姐。尤三姐说，姐姐你别听他们讲，他们哪里懂。她说，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办丧事的时候，宝玉就在中间一直挡着，就大家都觉得他不懂理，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挡在那里。后来他就跟尤二姐尤三姐解释说，你们像花一样的，你们是最美的少女，那那些来念经的和尚都没有洗澡，脏脏的，说怕那个身上臭味熏了姐姐，所以他就在那边挡住。所以尤三姐听到以后心里面很感动。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宝玉其实是疼惜，对生命的贵重的疼惜。可注意一下，这里面并不只是我们讲的阶级上的差异，他其实看到尤二姐尤三姐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面出来的人，可是宝玉真的有点像一个护花者，他像一个护花者，他觉得所有的年轻的这些女子在他生命最单纯的时候，他们像一朵一朵的花，那应该他要负责去疼爱他们，去保护他们。那么所以对比起来，这些美丽的女子常常被男性作践的社会当中，宝玉就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我们特别注意尤二姐尤三姐是被贾珍贾琏可以作践到这种程度的，我们叫二马同槽，其实是一种侮辱跟作践。可是这个时候尤三姐讲出来说，姐姐你别听他们讲，那天在做丧事的时候你看他会有这种举动，他还觉得他姐姐不懂。他再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后来我们想喝茶，那旁边的老妈子就倒了茶来，宝玉说不行，所以这个茶杯我刚才用过了，已经脏了，那我另外洗了再给姐姐们倒茶。所以尤三姐就用这两件事情举例说，这个人怎么会糊涂，这个人心里面有对生命这么大的细节上的关照，他怎么会糊涂。好，其实读到这里有一点心痛，就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做读者也未必懂尤三姐讲的话。我们大家看到这样一个男孩子，我们还是会觉得说他是不是过分了。可是对于曹雪芹来讲，他觉得生命是从最基本的疼惜开始的，没有对生命个别的生命真正的疼惜，其实所有的爱都是假的啊，再大的爱都是假的。所以他在这里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尤三姐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好，所以我会希望这一段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他们谈了一些贾家的这些女性。那我们都记得《红楼梦》一开始就讲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土做的。那《红楼梦》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反男性的一本书，觉得一个社会里面，我想这个反男性并不是一般讲的性别，而是男性在一个现实社会里扮演了一个功利的角色，因为他要权力，他要财富。女性一般讲起来，在过去她不可能争权力，不可能争财富，所以曹雪芹最看不起的是这种争功名利禄的男人，他觉得他们一争功名利禄他就脏了，他搅在权力跟财富的争夺里，其实是一种贪婪。所以以今天来看，我相信曹雪芹恐怕还是这样的角度，就是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这些争权力跟财富者，最后其实让社会里面变成一种肮脏。所以他会特别觉得尤二姐尤三姐背景后面无权无势，可在丧礼当中他会特别疼惜他们，包括说气味是不是肮脏了，包括他们喝的茶杯是不是脏了。注意这个脏是很暗示性的，就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会把人弄脏的东西，可是宝玉总是挡在那边说要弄脏也弄脏我，不要弄脏这些他觉得很尊贵的女孩子们。所以这个部分是《红楼梦》我觉得不容易读懂的，尤其是男性读者很不容易读懂的，因为到今天我相信男性也未必有曹雪芹之类的觉悟啊。我们看到65回到66回最明显，因为男性中间贾珍贾琏居多数，恐怕到今天还是如此，用五两银子就可以去包养一个女人，他为什么不做？ 恐怕他到今天还是这样的观念。可是宝玉不是，宝玉绝对不会想到用五两银子去包一个女人。那么这里面就是差别啊。所以我们看到借着尤三姐的口中说出对生命的尊贵啊，特别做了一种反省，就是说生命对生命的珍惜，其实是不把对方当成是可以作践的角色，是对生命有一个本质上的一种尊重。所以我想在66回开始的这一段，当尤三姐要选择她的对象柳湘莲的时候，特别加入了这一段对宝玉的说法，是有很大的暗示性的。所以《红楼梦》当中，柳湘莲、尤三姐、宝玉是一国的，那当然有另外一国，而这一国我说的宝玉、黛玉、湘莲、尤三姐这一国，他们要努力活着去对抗一个肮脏的世界，大概是《红楼梦》最让你心痛的部分。可是活着对抗，最后其实是一个悲剧，因为死的死，出家的出家。你可以看到黛玉的死，尤三姐的死，你可以看到柳湘莲的出家跟贾宝玉的出家。所以这个小说基本上并不觉得对抗一定有真正的现世的结局，可是他们并不在意这个结局，他们还觉得活着一天就去对抗一天，那么知道什么是生命真正应该关照的这个部分。我想这是《红楼梦》一直存在的重要的原因，它是为着自己的心里面还有着净土的那些人所写的一部书。好，我们特别提到说《红楼梦》里面黛玉跟宝玉在大观园里面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埋葬花的坟冢，那也许在高雄我们会有一个自己埋葬花的坟冢，或者心灵上的坟冢，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不管他闹到什么样子，不管那个社会里面的污浊到什么程度，他心里面有这个坟冢跟没有这个坟冢，他在生命的行为上会是不一样的啊，会是不同的。所以因此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每天打开所有的媒体最后那个幻灭感，可是我相信说如果你有这个坟冢，其实你也会笃定，那个笃定是说本来就如此。那么从300年前的曹雪芹的时代到今天，外在的世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重要的是说一个个人的内心的那个坚持，他是不是能够更多一点点坚持，是加倍的在知道更多的污秽的事之后，他还有那个洁净的坚持的时候，他才是不同的。好，所以并不在于说那个媒体怎么渲染怎么去弄，那我关心的反而不是那个部分，我关心的说这个坟冢到底在不在，自己埋葬花的那个坟冢，也许在高雄中学，也许在高雄女中，曾经自己在读中学少年时候曾经相信过的那个梦想，如果他还在，他就不一样啊，他会有所不同。所以我想《红楼梦》的重点是在这些部分里面，慢慢会让我们看到它的作为300年来一个重要的文学它的可贵之处啊。那所以在这一段讨论里面，连尤二姐都被星儿说动了啊，她就说可惜了一个好胎子，就贾宝玉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好，可惜怎么糊里糊涂的，可惜了这么一个好胎子。所以意思说尤二姐都不理解宝玉存在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社会里面听到别人讲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未必完全准确，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容易理解的东西，生命的最高贵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当然这个高贵的个人他也不一定会去辩白，宝玉从来不为自己辩白的，他觉得懂了就懂了，那不懂也没有办法，他反而尽量的为他人辩白，他并不为自己辩白。好，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没有尤三姐这个角色，你就看不到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意见出来啊。所以尤三姐说，姐姐你不要信他胡说啊，所以他不同意了，他说你别听这个星儿乱讲，咱们又不是没见过宝玉啊，我们是见过宝玉的，我们见过他，你自己不能判断吗？这个人的气质，这个人对人的善良与否，你自己不能判断吗？你为什么老是要借着外面的这些东西来判断这个人啊？如果你真的见过，你自己应该有你的判断。好，所以他就讲说，他说他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孩子气。好，所以你看到尤三姐非常的公正， 他说他是有点女孩子气，因为大家家里太娇宠了，所以比较柔弱的感觉，比较女孩子气。那是因为天天在里头惯了，因为他身边都是女孩子，他能够模仿的对象都是女性，所以最后他就沾带了一点点那个女孩子的习气。可是我们当然也很同情，因为宝玉如果不学这些女孩子，大概学的就是他的老爸。可他老爸整天就在官场里面权力财富，我们也不觉得宝玉学那个样一定是最好的。所以现在的那个矛盾是说，这个孩子长大其实是要有榜样的，可是这个榜样如果是所有的这些我们社会里面看到这些在所有的弊案里的人，你会觉得这个孩子的榜样会是男性更好吗？我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想曹雪芹写到这些部分也都让你感觉到宝玉的为难，就他最后躲在这些姐姐妹妹群中，因为他至少觉得这些姐姐妹妹们没有外面的肮脏，没有外面追逐那些权力跟财富的那个肮脏的部分。所以尤三姐就有一点为他辩护，说他因为每天在里头跟这些女孩子在一起惯了，如果说糊涂，哪些糊涂啊？特别注意这句话，尤三姐问他姐姐说，你说他糊涂，他哪里糊涂？他就举例了，他说，姐姐你记不记得那天穿孝的时候，就是戴孝为贾敬做丧事的时候，那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就和尚要念经要绕着棺木去绕，那咱们都在那里站着，因为他们都是亲人，亲人所以都站在棺材的旁边，和尚就在那里绕，然后宝玉就挡在那里，然后别人就觉得宝玉不懂礼貌，就是你怎么挡在别人前面。后来他就跟尤三姐讲，他说怕和尚的身上的气味熏了姐姐。好，这些是一个小事情，可是我刚才特别提到说，因为宝玉觉得有一些生命是干净的，是洁净的，那不要被污染了，所以这里面讲的那个弄脏其实是一个暗喻。可是最有趣的，有没有发现会弄脏尤二姐尤三姐的，熏坏他们的竟然是和尚？所以作者也很大胆，作者其实并不认为修行就一定是洁净的。那也许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讲的话刚好相反，就是我们会觉得也许一个妓院是肮脏的，也许一个庙宇是干净的，可是曹雪芹的世界当中也许会相反的来看，如何在生命当中，如果他有生命最大的珍惜的时候，他可以把最污秽之地变成最洁净之地，如果没有生命的珍惜，最洁净之地相反会变成最污秽之地。所以这里面最有趣的是，绕棺的时候是那些和尚，可是宝玉就挡在那里，不让那些气味熏坏了尤二姐尤三姐。所以这些部分也许大家有机会以后在丧事里看到，我们现在也有这种绕棺啊什么，大家会觉得有时候蛮难过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很严肃的庄严的修行，可是修行者让你觉得蛮奇怪的，然后急急忙忙换一个袍子又跑到另外一个灵，第一灵堂第二灵堂又去念又去绕去了。那么其实我想作者对这个东西是反感的，那个反感是生命里面并没有一个真正真诚的哀悼，反而变成了某一种功利的东西。所以因此他并没有用世俗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这是尤三姐举的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好，大家可以看到说，他先告诉尤三姐说，姐姐你不知道，我不是没眼色，细想和尚们脏，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那接着他吃茶啊，就喝了茶，那姐姐又要那个茶，所以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连忙说，我吃脏了的，那个杯子我用过了，另外洗一个干净的杯子再给尤二姐倒茶。这些都是小事，可是其实我们看人性特别是在小事里看到，在外面做公务的大事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作假，可是生活的小细节的时候马上看出来，就是对人有没有那小小的一点点的担待跟疼惜，小事情会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丧礼当中，宝玉竟然会看到他喝过的杯子现在要拿去倒茶给尤二姐喝，他就阻挡说，这个杯子我用过，另外洗干净了再给尤二姐喝。所以我想作者其实一直觉得生命里面真正生活的可贵其实是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件当中，而不是冠冕堂皇的话。我们现在越来越怕冠冕堂皇的话，因为所有冠冕的堂皇的话跟那个点点滴滴的东西刚好变成了落差，那么越是有冠冕堂皇的话的时候，越发现那个生命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是对人最没有关心的， 它刚好构成了两个对比。所以我不晓得，我想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对宝玉这个角色，因为宝玉在这几回都没有出现，所以他是侧写宝玉，用侧面的方法去写宝玉，让大家看到宝玉的人性上最高贵的部分，最善良的部分，对人最疼惜的这个部分，用侧面 去写出来了。那尤二姐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么喜欢宝玉，我看你们情投意合，那你就嫁给宝玉好了，你干嘛要等柳湘莲？可是这个又是一个世俗上的看法，那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尤三姐没有回答。可基本上我们知道，生命对生命的欣赏不见得一定是在一起的问题，所以在世俗里面又有一种很狭隘的看法，觉得这个人很欣赏那个人，所以他就一定要跟那个人在一起。可是对《红楼梦》来讲，所谓的情缘只是了结到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因果，所以他并不见得一定在一起。所以包括一再强调说，黛玉最后并没有跟宝玉在一起，因为他们只是了前世情缘，所以把眼泪还完了他就走了。所以那个在人世间的一定要在一起的观念，恐怕也只是另外一个世俗的角度的看法。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特别可以看到，尤三姐其实没有回答，她也觉得她姐姐不懂她，那不懂你也不好辩白，因为他没有办法理解，而且旁边还加了一个佣人星儿在那里，他也不方便多讲什么东西。好，所以这件事情结束之后，龙儿就来了，另外一个贾琏的佣人说，老爷有事，有件机密大事，要派二爷往平安州去，所以贾琏要被他这个爸爸派到平安州去，那这三五天就要起身，马上就要动身，那来回也得半个月的功夫，所以意思说大概半个月会不在。所以这里是一个伏笔，因为这半个月当中，尤二姐被王熙凤折磨死掉，刚好是贾琏不在贾琏不在，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作者是一波接一波在谈尤二姐跟尤三姐陆续进入他们的悲剧跟死亡的事件。那可是我自己有一点怀疑，就是说贾琏在又能够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贾琏在王熙凤面前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甚至连主控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他不在，我们说这是一个借口，说王熙凤硬生生把尤二姐折磨死了。有时候你在想，如果贾琏在，尤二姐的下场会好到哪里去，其实也可以打一个大的问号因为贾琏在王熙凤的面前几乎是不敢发一个大的声音的所以这里面都可以细细的去看一下。那所以龙儿就来报告说，贾琏今天不能来了，那请老奶奶早一点跟二姨定了那个事情。好，注意这里讲得很含蓄，因为佣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决定要把尤三姐嫁出去了，可这个东西不方便给佣人讲，所以只叫佣人龙儿传话说，请尤老娘尤二姐早点把尤三姐的婚事赶快定了，可是没有讲婚事，就是那件事情定了，因为他们有默契，他们知道贾琏讲的是什么事，可是佣人并不知道。所以特别注意，过去这种大户人家的佣人讲话也很小心，他们只能传话，所以他中间有很多事情表示内容我不知道，就说老爷讲说要你尽早把那个事情办了，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佣人表示说我也不知道所以等于是一个机密的事情，那早点就定了那个事，明日爷来，明天贾琏会来，那好做定夺，明天他来了以后知道是谁，那就可以比如说聘礼啊，要媒人啊，怎么找，怎么去定这个事情就说明天可以做定夺。说着就带了星儿也回去了，所以星儿跟龙儿就走了，本来是星儿跟尤二姐在聊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转场的状况。好，尤二姐就命令关了门早点睡就是尤二姐的行动越来越明显，就是说不要让贾珍贾蓉再来骚扰她，所以早点关门早点睡，吹了灯睡觉。那就问她妹妹一个晚上 你喜欢的到底是谁？你讲那个五年前，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五年前到底你见过谁，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喜欢一个五年前见过一眼的人，也是真是奇特。那所以这个二姐这一天晚上就特别一一的问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第二天午后贾琏来了，那尤二姐就劝她说，你既然有正经事，何必忙忙的又来。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里面的细腻啊，就是说这个金屋藏娇的女人看到贾琏赶来了，说你这么忙，我知道你现在要出差，忙着要走，你干嘛还要赶来跟我告别？这样你会感觉到贾琏在王熙凤那边真的从来没有受到这种待遇。那王熙凤也许永远在骂她说怎么那么晚回来，那永远在说怎么几天又不见面，你跑到哪里去鬼混了什么之类的。可是尤二姐的讲法刚好是相反的，说你那么忙，你干嘛还跑来看我，完全是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一再强调说，贾琏在这个地方得到的温暖是完全不同于他在王熙凤那边得到的东西，刚好是一个相反的状况。所以尤二姐的那种温柔恐怕也是很多男人需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别的压力当中忽然尤二姐有一个绝对的这种担待。她说你千万别为我误了事，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你不要因为我误了正事，你应该去好好的办正事。那贾琏说没事，没什么事，只是偏偏跑出一件远差，所以出了月就起身，这个月过了就要起身，要半个月才回来。那尤二姐就说，既然如此，你只管放心去吧，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所以你注意又是一个交代，这交代说你放心，就跟这个男的说你不要牵肠挂肚的，我们会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会把家料理得好好的。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觉得贾琏大概生命里最幸福的就是这种状况，就是他觉得没有一个悍妻在那边每天指着他骂来骂去的，他忽然觉得就是过平凡日子，有点像民间的小两口，生活简单的不得了，然后要出远门了，然后太太就交代说你放心吧，我家里会料理好，就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可是简简单单几句话也呈现出贾琏眷恋尤二姐的原因，就不只是长得漂亮，里面有一种温柔，里面有一种让这个男性在所有的官场的压力跟妻子的压力双重的压力里忽然得到了一个疏解的东西，好像他一到尤二姐这边他就回到了一个放松的这种状态。那他也讲说三妹他不会朝更暮改的，说尤三姐已经决定要嫁给谁了，他不会改悔的，那他已经选择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那贾琏就赶快问说是谁，他选的到底是谁，五年前认识谁这么厉害，让尤三姐这么漂亮的绝色女子可以五年只想着他啊？就是贾琏，因为贾琏的世界没有这个东西啊，贾琏就是大概五个小时就要变的，所以他忽然觉得好厉害，怎么五年可以想念一个人。所以这里面也是生命不同的欣赏啊，就是贾琏大概也有点讶异，说到底是谁，谁值得他五年这样子来想。那尤二姐说这个人此刻不在这里，那不知道多早晚才会来，那也难为他眼力，难为尤三姐的眼力。她自己说了，这个人一年不来她等一年，十年不来她等十年，如果这个人死了再不来了，她情愿剃了头发当孤子吃长斋念佛以了今生。这段很动人，我刚才提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个未曾妥协的这个部分，年轻的时候都相信过的，所以在生命的让步与不让步当中也要有一种平衡。我的意思说现实当然不可能都是如此的不让步，可是这越是在现实让步，恐怕在生命的梦想当中越有一个不让步的自我，其实就是尤三姐，就说一年不来我等一年，十年不来我等十年，那最后不来了我宁愿剃了头发做孤子去吃长斋念佛。那么这是尤三姐把情感作为她自己的完成形式，所以跟对方无关，对方知道也好，对方不知道也好，对方感谢也好不感谢也好，都跟她无关，因为情感首先是自己的完成。好，所以我想这一段大概大家读到这里都会有一种 动容的这个部分。那贾琏更惊讶了，说什么人，天下还有一个男人值得一个女子这样子去对待吗？所以我会觉得这里很感慨，就是因为贾琏的生命里比较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贾琏真的有一点被震动了，就是说原来世间还有一种爱是这种形态的爱。所以我们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其实多一种对话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没有这种对话，我们就觉得每天媒体看到的东西只是某一种生命的对话。可是事实上生命当然有不同，有所不为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贾琏他有惊讶，到底是谁，他更好奇了，有哪一个男人值得这样子。因为贾琏大概也觉得自己是富贵公子，大概天下要爱的女人，要爱的大概就是贾琏吧。可是贾琏记得他拉到床上去的什么厨师的那个太太啊什么，有一次就被贾母骂说腥的臭的都拉到床上去，那也讲说贾琏其实是有一点什么不选择的，他就是欲望来的时候他就是完全只是肉体上的发泄，他根本没有任何选择性。可是贾琏的没有选择性对比出尤三姐的选择性，就生命里面的选择与不选择，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让步与不让步，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平衡的这个状况。所以贾琏就问他说，到底是谁这么动他的心啊，这么能够打动他的心。那尤二姐就笑着说，这个话说起来还长呢，五年前我们老娘家做生日，妈妈跟我们在那里做生日，请了一起串客啊，我们知道串客就是来票戏的，过去有一种非职业演员，就是人家家里过生日什么他们就来演戏的，叫票戏，就是串戏啊，来串戏。那里面有一个唱小生的就叫柳湘莲，那被尤三姐看上了，那如今她说只有这个人她才嫁。那旧年我们听说柳湘莲她惹了一个祸啊，就是打了薛蟠逃走了，不知可又来了不成，说最近有没有来。贾琏听了以后，哎呀怪道呢，我说是什么样的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错。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酷哥，这个柳湘莲真的是一表人才，而且个性很特别。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在这里提到的柳湘莲其实不是长得漂不漂亮的问题，而是说她有一种性格，就她不是我们今天所说那种媒体上最爱报道的那个奶油小生那种，就是每天在那长得漂漂亮亮而没有内在的生命个性。可柳湘莲是有内在的生命个性的，所以她在这里被称为冷二郎，也是因为他其实很不屑于世俗上的这种招摇的东西，他自己反而冷冷的，有种孤独性的那个感觉。那贾琏也很欣赏他，果然好眼力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柳二郎那么一个标致的人啊，就长得这么俊帅的一个男孩子，最是冷面冷心的，最是冷面冷心。可是我想这里大家也注意一下，这个冷面冷心也不要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因为其实柳湘莲是认为生命如果没有一个同气相投的部分，那不如不要来往啊。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他其实生命里面有他自己洁癖的坚持啊，就是因为说很难解释说有些场合为什么我一定不去，因为你觉得你去了很烦，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道不同不相为谋啊，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有时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哎，我那个在河边的家还从来没有一个做官的进来过，那其实大概是另外一种快乐。可是这里面也不是一种不得了的什么坚持或者不让步，可是你大概心里面会觉得不要去惹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共同语言啊，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你就切断这个部分。所以柳湘莲这个冷面冷心是说他在所有的这些富贵子弟那种应酬场合他绝不应酬，不应酬不一定是冷面冷心。我们看到柳湘莲其实有他的passion， 有他的热情。我们说到他死掉的朋友死了这么久，他这么穷，他会为他去修坟，这个人不是冷面冷心。冷面冷心是贾琏不懂，贾琏认为每一个在婚礼场合大家就要在那边握手寒暄，每一起去玩啊什么，去唱卡拉 OK 才叫做不冷面冷心。可是柳湘莲不想跟这些人活，他觉得我干嘛要去应酬这些东西，生命这么短，要结交就结交几个干干净净的人，干嘛跟这些人应酬啊，应酬就是敷衍，所以他不要。所以贾琏不懂，贾琏说他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没情没义。好，注意差不多人他都没情没义。可是我们明明记得前面他曾经借钱为一个死掉的朋友修坟，所以他要修坟的人他还是有情有义的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差别性的，他说他跟宝玉最好，好，这里有很清楚了，就是刚才讲说尤三姐、宝玉、柳湘莲是一国的，所以他们彼此懂，所以宝玉被别人误解的时候，尤三姐懂。那我们看到宝玉跟柳湘莲他们彼此也能够有默契，所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是因为生命并没有共同性的时候，也许真的不用费那个唇舌，因为他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部分。好，所以他说跟宝玉最好，他说他因为打了薛呆子啊，就是前一阵子因为打了薛蟠，所以他不好意思见我们啊，因为毕竟他们是亲戚嘛，所以他就不好意思见我们，不知道哪里去了，那这一向都不知道在哪里，那就问跟那个宝玉的小子，他们也许就知道了，就是因为他跟宝玉比较好，可能要问宝玉的这些当差的人。那如果他不来的时候，他瓶中浪迹，知道几年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啊？就是害怕耽误了尤三姐的婚事，就说这个人就像武侠小说的人到处求仙访道，跑来跑去，瓶中浪迹，那万一再碰不到他，那尤三姐怎么办？不是耽误了吗？好，注意一下，又是贾琏的观点，可是尤二姐就告诉他说，我这个妹妹不太一样，她真的说出来就做得到，她等不到，她真的就剃了头发去做尼姑了，她也不要了，就说不是他要的他就不要，他绝不妥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文学跟艺术里让我们感动的生命，常常有时候是在现实当中失败的生命，因为他绝对。我们看到霸王别姬楚霸王，我们看到虞姬的自杀，我们看到荆轲，其实都是这一类的角色啊。所以这一类的角色是说他们在现实当中没有妥协也没有让步，所以他们留下了一个文学跟艺术里面最高的某一种典范。那么也是我一再强调说，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有所让步，所以那个让步的我是一个委屈的我，所以在看电影、看小说、看文学的时候，我们欣赏的角色刚好是一个我们自己已经忘掉心里面深藏的那个没有不曾妥协的我，所以那个时候的感动就会出现啊。所以 你会发现很有趣，这个人不管在现实里面怎么样子啊，怎么去玩股票，怎么去闹，可是他可能他看电影的时候他那个部分还是会出来，他也会觉得他要一个最高贵的情操的东西。所以人的那个自我有时候是很奇怪，是分裂的啊，他是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贾琏在这里就特别说他跟宝玉好，他瓶中浪迹这几年如果不来的话，岂不耽误了尤三姐。那尤三姐听到了，她就说，我不是那个心口两样的人啊，我知道你们在谈我了，她就走出来，我不是心口两样的人，那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有了姓柳的来，我就嫁他，从今天起我吃斋念佛。好，所以你看到尤三姐发重誓，因为她觉得贾琏他们可能还不相信她是一个内心非常刚烈的女子，她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吃斋念佛，那服侍母亲，等她来了嫁了他去，如果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把一根玉簪敲作两段，就把头上的一个玉簪丢在地上摔成两段，说我如果说谎我跟这个玉簪一样。好，这是漂亮的动作，所以你看到这个玉簪也预言了尤三姐的宁为玉碎，就她生命最后就结束了啊，就是把玉簪就摔掉了。那所以我想在这里可以看到尤三姐的生命一步一步走向她自己死亡的这条路的时候，里面有一种非常动人的东西。说罢回房去了，说完就走了，也不等贾琏回话，贾琏没有办法，就只好跟二姐商量了一下家务，然后又回家跟凤姐商量起身的事，一面就找人去问明烟。还记得明烟吗？明烟很久没有出来，是宝玉的书童，所以就找人去问明烟，打听一下这个柳湘莲到底在哪里，可是竟然没有人知道啊！就柳湘莲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你觉得柳湘莲在《红楼梦》真的是很迷人的一个角色，就是她总是漂流来漂流去，那个漂泊的感觉啊！所以她的那个造型，有时候你会讲如果要画《红楼梦》的话， 你觉得柳湘莲大概是最美的一个角色啊，就是那种俊美又冷，可是又不是现在那种故意装出嘴角向下的那个酷。那其实他的冷是他心里面有更大的热情的时候，因为心里面有更大的热情，他在现实里面才会有他的坚持啊。所以他的冷面冷心其实是一个一般人真的不容易理解的，觉得这个人有孤僻，好像是孤僻啊，可是他事实上他是一个人的最后的这个坚持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贾琏就找柳湘莲找不到，找不到他就问街坊邻居说到底有没有柳湘莲的消息，那么大家都说不知道，最近没有来，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那贾琏只好回复了尤二姐，那么一直到他起身这一天前两日就说要起身，却往二姐这边来住了两夜，从这里再悄悄的长行。好，注意一下，这里面贾琏大概跟今天很多这个外遇的情况蛮像的，就是跟凤姐说今天11月10几号我要出发了啊，可能13号要出发了，然后他其实是15号出发，所以他就跑到金屋去住两夜，然后再从那边偷偷的再出发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其实蛮好笑，就是贾琏我们说这个有点懦弱怕太太的这个20几岁的男孩子，其实他在这种时候有一种快乐，我不知道大家会感觉，就是说他偷偷的瞒着那个那么权威的太太去做一点点偷情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成就感。那相反的看过来，就是王熙凤怎么防都防不住，到最后他还是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断的防范反而在促成他去偷情啊，所以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从心理学上去看这件事情。所以短短的一段啊，可是大家读到这一段其实蛮好玩的啊。就是贾琏回复了二姐，那到了起身之日已经接近了，前两天他就跟凤姐说要起身出发了，却先往二姐这边来住了两夜，再从这边悄悄的长行啊。所以住了两夜，这两夜是王熙凤不知道的，所以不晓得，我想很多的妻子们也许就可以放松一点了，其实是防范不了什么事情的。那我们看到他后来在这里面住了两天，他就看到尤三姐果然不同，就是也不跟他笑，也不跟他乱讲话，也不随便出来了，就整个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总觉得心里面有所专注的时候，其实那个生命就不混乱了。尤三姐在前面的毁灭性，尤三姐在前面的调笑无度，是因为她生命里面找不到她自己真正要的那个东西。现在她一旦笃定了之后，她为这个人，这个对她根本没有印象的一个人，因为等一下你知道柳湘莲根本不认识尤三姐，根本不记得，因为她在台上演戏，所以她根本不知道底下有一个女子爱上了她。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尤三姐从我们世俗角度你觉得怎么值得呢？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可是尤三姐觉得我笃定了，那我笃定之后我自己要吃斋念佛，我自己要等这个人是我的事，跟对方无关。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时代这种东西慢慢少了，而且常常朋友劝朋友说你干嘛这么呆，那这个时候这种深情的东西其实在流失啊。可是我们看到有些文化里面其实会觉得这个深情的东西的可贵，他也会觉得应该值得，虽然惋惜可是至少尊重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不同的角度啊，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朋友劝朋友的情感上说你干嘛这么呆，那可是吃这个字其实是说你自己对自己的诚实啊，自己对自己的完成，大概是一种痴情的吃这个字。那我也相信没有吃这个字，情感里面其实是反而是另外一种可悲啊，另外一种可悲。所以 我相信这个当然有个人对处理自己情感的不同的一个方法啊，只是我觉得《红楼梦》大概总是告诉我们说现实当中用功利的角度，用交换的方法去说我有没有受骗，我有没有受害，公不公平的情感都不是《红楼梦》要讨论的情感。《红楼梦》里面的情感是一个因果，那这个林黛玉整天哭，哭到眼泪哭完了走掉了，没有谁公平谁不公平的问题，是她生命的自我完成。可是也许对《红楼梦》的作者来讲，没有一个可以为他掉泪的对象才是生命最大的可悲，就生命里面有没有那个自己觉得笃定的东西，自己一生一世觉得值得了啊，那个部分我相信是对情感非常不同的解释，尤其在今天。 因为你慢慢看到社会里面所渲染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个部分啊，对于这样深情的一个解释。好，所以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个尤三姐好像换了一个人，那尤二姐又持家谨慎，所以他就不消记挂，就一早就出城奔平安州大道。这一段非常有趣，你看到书里面出现了一个无巧不成书的东西，就是贾琏心里面念念不忘的是要帮尤三姐找到柳湘莲，可是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可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他走向平安州的大道上，忽然远远看着一队人马过来，一看是薛蟠然后柳湘莲，他觉得大为吃惊，因为这两个人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了。而且最有趣的是，薛蟠是被柳湘莲打得快死掉，最后因为打得鼻青脸肿，大家都已经周刊报道得一塌糊涂，薛蟠大家觉得不好意思，就跟妈妈说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人家都知道我调戏一个男人然后被打了，所以 我看我还是你给我一点钱做资本，我去做生意好了，我就离开家。可是我们知道薛蟠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不会做生意，所以一出了平安州界就碰到强盗，强盗又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把钱都抢光。这个时候碰到柳湘莲，柳湘莲就救了他。所以你看到人的恩怨很有趣，就是原来这个人是仇人，原来他在躺在病床的时候就说一定要把这个柳湘莲抓来把他处死的，现在结果救他的刚好是柳湘莲。那柳湘莲也看到柳湘莲的义气，就是说他觉得薛蟠调戏我，薛蟠不堪，我揍他一顿，可是现在薛蟠碰到强盗，他还是觉得要去救他。那柳湘莲刚好是一个会武功的，所以就把这些土匪都打败，然后就救了薛蟠。那薛蟠啊，简直快乐死了。薛蟠就跟他拜天地啊，拜天地不是结婚了，是结为兄弟，就桃园三结义一样，这样结为兄弟。所以你看到那个情感在变，就是薛蟠也觉得原来的欲望，现在才变成兄弟之情。就人世间有更多复杂的，我们自己当下不知道的因果，所以他们两个就走过来了。那贾琏就吓一跳说，怎么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竟然在这里，然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你们两个不是仇人吗？然后他们就一一道来。那贾琏就觉得人生真是难以想象啊！可是《红楼梦》的有趣就是说，人生的难以想象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意外，也有很多的巧合。可是大家会不会发现，有些小说总在那边写巧合，写得让你觉得不相信，可《红楼梦》的这种巧合写得非常的好，因为刚好是薛蟠这种人就会碰到强盗的，就是因为根本不会做生意，然后带了一大堆家里的佣人，一大堆的货物跟钱，那他大概走路也大拉拉，这种人就是因为家里太富有有钱，所以也不懂得谨慎的，所以一出去他从来没有出门过，每次都从小被养在家养得好好的，十五六岁第一次出门，一出门就碰到强盗，那这个时候能够救他的真的就是柳湘莲。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我觉得很可惜，就是现在很多《红楼梦》的电影电视改编都没有碰这一段，其实这一段画面应该是漂亮的，因为柳湘莲这个学过武功的人打败了几个土匪然后救了薛蟠，其实那个画面是非常动人，而且也特别凸显出柳湘莲的那种帅气啊，那个帅气就是因为文绉绉的文人没有，他是练武的人，他身上才有这种英气的东西啊，又会唱戏然后又会练武，然后他又可以拔刀相助，就在这种时候拔刀相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就讲到他们见面以后，大家就把这个往事谈起来，那贾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就邀请大家说，哎，我们赶快去庆祝一下，就前面就有一个酒楼，就坐下来叫一些菜喝酒。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偷偷跟柳湘莲讲了，说有一个人非常的爱你，五年前就看上了你，那一直在等你。那柳湘莲也被感动，我记得我前面已经跟大家提过，其实这个事情在传统的时代当中恐怕是一个一般人并不那么欣赏的事件，因为总觉得女孩子这么主动的表达情感是不宜的。可是我特别要强调，柳湘莲不是世俗中人啊，这种所谓性情中人她不是遵守世间的礼法的，所以她反而没有用世俗的角度来看，那么她就觉得很感动。 那么就觉得说我现在要去看我的姑妈，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那贾琏说包在我身上了，说这个人你看到以后真是世间绝色，而且性情高贵，那绝对没有错的。那柳湘莲也有一点朋友之意，就是那种武林中的人都有一点义气相当，就觉得一个朋友这么关心他的婚事，要包办了一切，他也觉得就接受了。可是注意一下，他真的没有印象，他对尤三姐没有印象，他也不知道是何许人，可他就答应了。他说可是我在路中我没有任何贵重的礼物可以做定礼。那薛蟠这个时候就那个马上那个大哥的感觉就出来，说没有问题，我们家有的是钱，我来买一份礼物啊，这个包这个一美几万盒来做聘礼这样。那贾琏就讲了说这个女孩子很特别，她也不要这些东西的啊，她不要这种世俗的东西，那需要你自己家里面的家传之宝，所以她才拿到她家里的那个鸳鸯剑。我们知道鸳跟鸯当然是暗示，因为它是两把剑，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尤其在唐朝，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女性的用的化妆盒或者碗上面被子上面都有鸳鸯，因为鸳鸯在古代被认为是一对在一起的鸟，一种鸟类，所以鸳跟鸯代表了一个雌雄能够相处一种恩爱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两把剑有一把上面凿了一个字是鸳，一个剑上凿了一把字是鸯，就是雌雄剑。雌雄剑其实大家看武侠小说大概也看到，那个雌雄剑要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力量，所以武侠小说也偷了蛮多《红楼梦》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柳湘莲就说这是我们传家之宝，我不轻易给别人看的，那拿这个去交给这个女子大概可以作为定礼了。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画面上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传家之宝借着柳湘莲传到了尤三姐手上。所以尤三姐大概生命里面最快乐最安慰的一个片刻就是拿到这把剑的时候，那个剑交到手上的分量，感觉到自己一生有靠，她的寄托有所终结。可是这个剑本身又是一个不祥之物啊，又是一个不祥之物。我想到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别人过生日什么你很难送刀子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它是不祥的啊，它是一种利器啊，它是一种利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作者就用这样的东西做了一个象征。那么尤三姐不时就拉出那个剑，看到里面的那种漂亮，说龙吞魁梧，龙跟魁，魁是一种小的龙，就是大家看到商周的青铜器上有一种龙的花纹叫魁纹啊，它是一种小的龙，所以龙纹跟魁纹交相着在整个的剑套跟剑柄上面啊，龙吞魁梧，龙吞的意思是说我们拿一把剑，这边有一个护手的地方叫颚，这个地方有一个龙，所以叫吞，因为它咬着那个剑柄的部分，底下的剑身的部分，所以叫吞。魁梧就是用小龙来护着所有的剑鞘的部分。所以这里面很细的描写了尤三姐看到那一把剑的时候的那种感动，就是这么精致的剑，这样的一个传家之宝，他竟然交到他的手上，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错看人，那这个男子是可以以生命相托的啊，以性命相托的。那么下面才谈到柳湘莲之后就开始碰到了不同的人。那么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影响最大可能是宝玉，因为宝玉他就问宝玉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我匆忙之间我也很冲动就把定礼给了。后来路上越想越觉得好像有一点疑惑啊，好像有一点疑惑。所以你想这个柳湘莲大概有一点这种模棱两可的个性，就是他有点像哈姆雷特，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就是他其实冲动可是他有时候又会犹疑啊，又会犹疑，所以其实也就造成了等下的悲剧。所以我们休息一下以后，我们看他接了这把剑以后他碰到宝玉所发生的一些事件，那那一段的谈话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引导他后来要退亲以及尤三姐的自杀。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谢谢。